以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推动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主题宣传画展览会24号在平壤国际文化会馆拉开了帷幕。本次宣传画展将积极鼓舞我国军民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战斗任务。万寿台创作社、中央美术创作社、平壤美术综合大学、铁道省美术创作社等单位为本次展览会推出了数十幅宣传画。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平壤市劳动群众观看了参展作品。